元音简称及其发音。掐、搭、叉、发都读。 啊啊。 切、得、车、飞都读。 a a。 其中飞也可以读。 a。 滴、七都读。 一一。 秋、兜、抽、否都读。 o o。 都、夫都读。 u u。 轻读。 e e。 有时候也读。 a。 堆、吹、丢都读。 a a。 和切、得、车、飞一样。冲读。 o o。 和秋、兜、抽、否一样。呆读。 啊啊。 和掐、搭、叉、发一样。